with songs they have sung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 hills fill my heart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My heart wants to sing every song it hears. My heart wants to beat like the wings of the birds that rise from the lake to the trees. My heart wants to sigh like a chime that flies from a church on a breeze. To laugh like a brook when it trips and falls over stones on its way. To sing through the night like a lark who is learning to pray. I go to the hills when my heart is lonely.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ve heard before. 同代人一听这首歌，其实就不用这首歌，一听开始啲雀仔声嘅时候咧，都大概估到呢只系乜嘢歌噶啦。好，先讲我哋今晚啊，星期四晚广东广西，我哋奥斯卡金像奖金曲，我系节目主持人邓达志，对面系我哋嘅拍档黄维汉医生， 大家好。 电话嘅另外一边咧，亦都系我哋一路嘅拍档黄子群啊 ，Susanna 系啦。 Hello，William，Hello，Hello， Susanna。一讲到咧，即系歌啊之类啲嘢咧，歌啊。影视圈嘅嘢咧，我唔可以冇黄子群的，我一定要佢喺身边傍住我嘅。但系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佢唔可以上嚟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好嗱，头先咧 ，Sound of Music 咧，先落飘飘处处闻咧，都系肯定咧，我哋三个都有同感噶啦。细个一定听过啊，陪伴 冇听过，唔系噗噗比较后生啲。 哦，唔系啊，我听过好多次噶啦。 系咪图片？细个嗰阵时我 图片咯，好中意啊！我图片系咯， 系啦，电影都中意。 电影嗰阵时系我哋几岁嘅时候。 哦， 系啊，呢啲都系小学唔知三年班啊，三四年班嘅，所以你仲会细啲咯，你会 系啦。 咁咧就对我嚟讲嘅影响真系好大啦。第一音乐啦，呢个河山。景色啦，即系睇呢个奥地利啦， 系 阿尔卑斯山啦。咁啊睇过之后咧，我自细已经有个心愿噶啦。有日咧，我一定要当我去到欧洲啦，第一个要去嘅地方就系奥地利 Salzburg。 系 咁咧就亦都系我真系十几岁啦，第一次去欧洲啦。咁然后咧落地我唔系奥地利，我荷兰先。咁亦都去咗巴黎，去咗其他地方，但系最终一定要去到奥地利，终于都去咗Salzburg。 我去了奥地利，但我没有去 Salzburg。 系啦，梦境成真啊！即系当时真系哇，好开心啊！沿住啲电影入边咧，即系啲街景啊，佢拍过啲教堂啊，啲皇宫啊啲嘢咧，啲古堡咁啊，跟住嗰啲路线，完全电影嘅路线咧系咁跑。你谂下呢套电影咧，其实喺尤其美国人啊，系佢即系出咗电影出咗嚟之后，呢过去呢半个世纪咧。超过半个世纪，其实唔止半个世纪，超过半个世纪咧，我谂系每年系以百万以上计嘅游客咧，为咗呢套电影系不断去到 Salzburg。 可想而知咧，其实电影咧同埋加上好嘅音乐仔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个影响力之大真系好，即系好深远嘅嗬。 系啊，非常深远。尤其咧，即系 套戏系有大人有细路咧，嗰阵时自己做细路咧，好似好关自己事咁样嘅个感觉。 系，因为咧佢有七个，佢有即系童星就六个啦，因为七个细路啊嘛。咁咧，即系个家姐就唔系童星嚟噶啦，家姐其实佢演十六岁，其实佢系廿一岁嘅当时系。咁咧就但其他啲咧全部十几岁嘅。都系同性啦，咁咧即系同自己，你觉得啊，我同佢有认同感啊，喺套戏入边， 似自己去啲細路仔覺得麥當當係自己嘅即係嘅餐廳咁。 系啦， 觉得呢套戏咧系做俾我睇嘅，我有份嘅。嗰、那个细路咧同佢唱，即系个唱紧歌嗰啲，最尾嗰两个咧，同自己又差唔多年龄嘅，咁啊好似好代入嘅。 嗯， 非常代入啊！我完全系觉得咧，呢套电影咧系陪住我哋成长，或者系童年咧印象最深刻嘅电影嚟嘅。 嗯、 到而家嚟計翻轉頭咧，係絕對係最深刻嘅電影。咁但係咧，因為呢套電影嘅犀利得滯咧，好、多人忘記咗 Salzburg， 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嘅背景嘅呢、這個地方。咁咧，佢喺呢個奧地利嘅西邊啊。咁咧，即係佢再過去嗱，通常我哋去奧地利咧，去 Salzburg 咧，就去由德國去咧，就經過呢個慕尼克，咁就上山就去到 Salzburg， 或者咧就去瑞士。瑞士咧向住最東邊咧接住佢咧就奧地利最西邊嘅地方啦，咁呢個就係 Austria 嘅 Salzburg。咁咧所以咧即係成個環境咧，即係一路因為係留意佢咧，就自己讀埋地理啦，睇下佢即係位置啊咁啦。咁事實上咧，佢好重要嘅地方咧，對好多真係音樂嘅愛好者，其實咧佢係莫扎特嘅故鄉。 嗯， 係啦，即係。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的。那里 有一间很出名的莫扎特音乐学院。 嗯、 每年呢也都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古典音乐的 festival。即那里是即周围都是音乐来的。OK， 维也纳都是周围都是音乐，但是 Salzburg 都是周围都是音乐。很多学生呢就是会在课余的时候在街角、在河边呢就拉小提琴、拉大提琴、唱歌、吹横笛、就要嚟即系赚啲赚啲呢个费用嘅喺度，咁、所以咧周围都系音乐嘅地方嚟嘅呢个 吓、 因为佢呢个地方带来好多旅游嘅收益噶啦。 哦，以百万百万计嘅、即系冇呢套电影之前咧，就纯粹系啲人去咧为咗古典音乐，咁同埋亦都系奥地利人嘅避暑嘅地方嚟嘅夏天嘅时候，咁、好多人即系佢好多啲富有人家喺度避暑啦，咁嗰度好出名咧，沿住河邊咧係好多 coffee shop， 好多好靚嘅 coffee shop。咁、我哋即係以前去睇嘅時咧，十幾歲嗰時旅行咧，咁自己就唔好意思行入去嗰啲鋪頭，著住短褲啊，著住牛仔褲啊咁。但入邊咧坐住喺度嗰啲人咧，全部其實真係好似電影入邊咧，佢講當時 Salzburg 咧啲人好優雅嘅。 我覺得好似有啲人好中意著古裝去咁樣嘅。 因為奧地利民間服咧係就係好似套電影入邊嘅古裝。 嗯。 所以咧，佢哋而家著緊咧，其實呢個就冇時間限制啦，因為係佢哋民，即係佢哋嗰個民族服裝啊。咁好多人咧特登去到，其實去到阿爾卑斯山嘅附近，或者尤其 Salzburg 為主啦，即係呢個其實係奧地利以前啲皇帝嘅下宮嚟嘅。避暑勝地，咁咧即係佢哋個個都去到啲地方，特登咧就會換翻一啲即係佢哋嘅民族服裝。咁佢哋飲咖啡嘅地方啊，通常都見到啲係年紀比較成熟啲啦。我嗰陣時見到佢哋咁啊，個個都係西裝不停啦，女士一定著裙，冇人著褲啦。我以前望到佢哋戴住帽咁入去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喺我童年入係咪我童年？我童年入邊嘅印象咧，我少年嘅經歷嘅咧係。在这个世界上面最优雅的城市之一来的，直至到今日为止。 嗯 啊、那是很开心，因为这套电影开了我的眼，知道这个地方。 是 是。是。郭文子强，你对这套戏的即其他歌有什么看法？ 细个嗰时识唱晒，好即系唔系识唱好多咁正经嘅英文歌嘅。 系 嗰阵时咧唱英文歌啊，中意唱嗰啲 Nancy Decker 啊。即系 Paul Anka 嗰啲咁啊，但系呢只咧，即系呢套戏里面所有歌咧，识咧就因为咧你投入咗嗰套电影啊，同埋咧咁你又会即系真系会逐只咧就学晒佢唱。 尤其 Doremi 啊 ，Doremi 我哋学系学英文歌嚟嘅就系。 系啊。 尤其 Julie Andrews 咧，即系朱莉安德斯咧，佢个英文即系佢唱歌，佢讲佢念台词都系嘅，佢系每一个音都准确到系。300% 嘅，跟佢學英文就最好噶啦，其實。 係啊，嗰陣時嗰啲嗰陣時啲英文，哦，原來咁樣去讀嘅咁樣，咁又佢咧，即係佢又特別正派呢個樣。 嗯。 系啊，好即系好中意佢啊，觉得佢好靓，嗰套戏好好睇，啲歌好好听，好多后即系好多细路仔好啱自己，嗰、那个地方又好靓，嗰啲草咧可以原来那个山嗰度咧啲草可以咁靓嘅，咁 可以喺度碌嚟碌去， 系咯。 香港以前而家好好，香港好好咗好多，以前香港啲公园冇呢啲嘢， 系啊系啊， 所以系好开心嘅以前睇戏嘅时候。 好即系好向往嗰种感觉， 系我哋系我哋梦想入边嘅一个西方嘅乐园咯，系一个吓。咁、但系咧，你我谂你两你哋两个咧，未必系会知道啦。但系我即系我个年代咧，就啱啱即系我三，我谂三四年班啦，就系呢套电影嘅首映喺香港嘅时候，系好多学校咧响应嘅。我唔知系即系教育处办噶，定系学校自己之间去响应咧，就系、是。Based on 先落飘飘处处民嘅歌咧，系校际音乐比赛，系啊，好犀利噶！咁我最记得咧，呢个圣 Paul Convent 就即系呢个圣保禄，系咪圣保禄噶修女学校？圣 Paul Convent，anyway， 咁咧就即系佢哋拎好多奖嘅，当时系、我好记得，即系呢间学校尤其系，因为佢哋修女，佢哋修女教好多系佢老师系修女，咁咧佢哋都教音乐啲修女咧，咁咧教到佢哋咧，我好记得咧。是聖 Paul Convent 的人呢是拎很多獎的，聖 Paul Convent 都是啦，當然啦，咁所以那個年代咧，呢套戲咧，對，即係唔係話淨係一套電影咁簡單，唔係淨係我哋嚮往嘅一套電影咁簡單，而係咧係整體嚟講影響曬整個，即係我諗香港係咁，其他地方都走唔甩㗎啦，日本咧周圍都即係外國啊、美國啊周圍啲地方，即係可以令到你成個地方係響應佢。去搞一个以个电影入面的音乐为主的歌唱比赛。 同埋佢嗰种形式呢比较即係文化多啲，就唔係只係 pop 囉，我觉得。咁同埋都影响好多种个年龄，我觉得。呢套戏呢我自己呢其实睇过三四次起码。嗰时我睇嗰时主要都係电视台即係重播嘅时候。咁但係呢成套戏都几长，但係我作为一个小朋友呢我都坐喺度睇晒㗎。 三个几钟。即係佢中间要分开嘅，即係中间有中场休息嘅。 有 嘅。 咁同埋呢我觉得成功之处呢就如果讲劇情嚟讲呢无论你係边一个年龄呢都啱睇。 咁有啲嘢係啱你。 係啦。係啦。因为有好小嘅小朋友啦嗰时有一个好似唔知三四岁咁嘅。 4岁。 係。咁如果带到佢嗰时呢就话 ,I'm 16,咩 個大哥大 家姐，咁啊談呢個戀愛又啱聽喎， 係啦。 咁有啲咧，即係佢哋可能係退休人士啊，或者係喪偶嘅人士又啱聽，因為佢即係嗰個爸爸預見到嗰個女主角啊咁樣。咁除咗愛情之外咧，裏面亦都好多驚險啦，去到時候走難啦。咁作為細路仔，我覺得哇，好緊張啊！ 對啲長者嚟講咧，對啲長即係當年嘅長者嚟講咧，仲有啲家國情懷啊，因為佢哋係因為要避難啦，咁啊即係被呢個納粹嘅統治咧，咁啊離開佢哋家鄉啦，咁爬過阿爾卑斯山，咁就離開咗。奥地利，其实呢个系真实故事嚟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当然电影系改编好多嘢啦，但系个背景啊各方面系真实嘅。咁咧，终于即系呢个成个家庭咧，即系其实呢个海军上将嚟嘅爸爸系，咁咧就其实佢哋主要咧当时真实嘅故事咧，佢哋要逃离奥地利，点解咧？系因为佢个即系佢即系个爸爸啦，同埋个大仔咧。當時已經係徵召咧，個大仔要入大學啦。嗰陣時其實已經即係唔係佢哋咁細個嘅，咁已經徵召佢哋咧就要去參加納粹嗰個軍隊啦。咁咧，所以咧佢哋覺得如果唔走嘅話咧，就好大問題啦，全家都咁。終於就逃離咗啦，逃離咗去到瑞士，再由瑞士輾轉就去咗美國。咁喺美國咧，佢哋成個家族喺美國就定居咗落嚟之後咧，咁點維生咧？咁除咗開農場之外咧？咁佢哋組織，即係佢自己唱歌真係叻嘅，原來 Mary 又係，咁啊組織一隊即係一隊 band 啦，咁咧就咁咧就唱歌，咁啊巡迴演出啊又成，咁啊因為咁咧先至俾電影公司就發現咗呢件事咧，咁然後咧就同佢即係將佢呢個原故事嘅原型再改編，變成先來飄飄處處聞咯。 哇 ，very nice！ 啦， 一路到而家仲喺度。我細個嗰陣時幾歲大嗰陣時睇到，到而家未睇過多一次喎。 哦。 我睇 一次就系、 是，点解睇咁少啊？你？ 但系我仲系记得嗰啲画面，嗰啲草地、嗰啲山啊，嗰啲好靓啊，嗰啲啦。所以咧，你话剧情咧，我就系净系记得一个老，即系请呢个老师翻嚟。但系我、即系其他嘅好多嘢咧，我唔记得噶啦。 就记得啲山山水水。 系啊系啊系啊！ 其他啲歌好听就够晒啦，真系 好听嘅啫。 啲歌真系好听，同埋可以出大场面啊！首首歌都 系、 真系好难得咯、我觉得 非常非常非常犀利。即系我自己咧讲心句， 经典。 我唔止一次。我可以话俾你听，我根本都冇再数过，但系。至低限度是30次。 好啊。 哇。 是啊。即是好多好多场面呢好多位呢、 都值得。 即是嗰啲即是入面啲劇情啊即是佢即是啲对话呢我已经佢讲之前我已经讲緊出嚟㗎啦已经可以而家。 去到边一个镜头跟住系边一句说话出嚟你都知啦。 Exactly. 即是呢个系我一个即是我好 devoted, 即是完全系好投入嘅一套电影。 好电影、就是、好 music 就系咁。 佢陪伴我咧，就係一個整個童年啊、少年啊。 嗯， 好啦，嗱，今晚我哋講呢個奧斯卡金像獎咧，第一首咧就係《Sound of Music》啦，先落 P P 出處文。咁咧就我哋新聞之前咧嚟一隻啦，另外一隻歌咧亦都好浪漫嘅一隻歌 ，Elton John 嘅《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嚟。 T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Isn't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v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ate.Time for everyone, if they only learn that the twist and kaleidoscope moves all in turn. There's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 when the heart of this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 并充分保障有关人员各项诉讼权利。有关方面应该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22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21.42，瑞士法郎0.92，加元1.249，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欧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77美元，卖出1,942.3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明日市区的气温由初时大约22度，逐步下降至明晚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1-2度。初时吹和缓的偏东风，能见度较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清劲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风势颇大，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年是虎年，祝大家虎虎生威。据中国传统历法，时辰里面人时即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时候昼伏夜行的老虎最凶猛，所以叫做人虎。在60甲子几年里面，逢人的年都是虎年，再对应天干，今年就是寅人虎年。讲到人字相对比较少用，同人今日就解同了，在古时是指同一个部门做官的人。有一句成语就叫做人吃卯粮，人年就食卯年的粮，比喻先使的未来钱。人都用在人名，人和虎经常用来互相用。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人，相传生于人年人时，而人年属虎，他是屋企的大仔，排行老大就所谓白，所以唐人又叫做唐伯虎。在南韩，总统叫文在寅，今年五月离任。他突然在新年大赦里面特赦前总统朴槿惠。南韩总统退任之后就很少有善终，现任整治前任，之后又被下任收拾，就好像魔咒一样循环。2017年，朴槿惠被指被自己的亲信干预国家事务等等，被弹劾落台。在野的文在寅就参选接任。朴槿惠在他任内被逮捕、起诉、判刑，罪名就包括滥权、贪腐等等，被解读为文在寅针对政敌。原本要一路关到2039年的朴槿惠获得特赦，官方的理由就是安抚并且团结南韩社会在疫情之下的不安民心，加上朴槿惠身心有病之类。南韩三月大选，文在寅所属的执政派别的候选人和在野派支持率接近，特赦或者可以有利选情。以人来计时就指凌晨3到5点，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咁2022年一开始，朴槿惠获得文在寅特赦，重获新生。至于香港新年一开头咯， Omicron 来势汹汹，就好似感觉有啲灰啦。或者呢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啊。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Susanna 有咩讲啊？ 哇，呢个 Goldfinger 我都唔系好大嗰阵时， 唔系我哋都唔系好大，但系即系之后听翻咧，我对即系、就是、我觉得佢影响力好大嘅，因为 系 因为咧佢主唱， 你会永远记得嗰套戏 Goldfinger 好犀利， 系啦，因为 Shirley Bassey 只嗰只把声真系好劲嘅，即系我就算我喺英国读书嘅时候，佢年纪都唔细啦，但系佢都仲有好嘅影响力嘅，当年系 系 呢呢个咧，我特别要拣咧，即系呢个 Goldfinger 咧，点解咧？同埋头先咧，即系我哋十一点新闻之前咧，就 Elton John 就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啦，咁呢只咧就 Goldfinger 咧就金手指007金手指，因为咧系阿 Dingo 啊李健雄提我嘅，佢话咧其实最多。 啊！007嘅歌 最多金像奖拎奖嘅歌曲咧，都系迪士尼啊 Disney 就头先咧就系嗰个 Lion King 啦嘅主题曲啦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啦，咁咧同埋咧系007 James Bond 嘅歌系好多都拎奖嘅，因为所以特别呢两只歌要摆喺度咯。 仲有咧，除咗呢两首金曲之外咧，其实咧仲有。美女與野獸都係 Oscar 啦， 哦，當然係啦，好多啊， 阿拉丁啦 ，Disney 啲你計唔掂㗎，007咧， 迪士尼失蹤啊， 007咧就其實咧，我最中意007嘅歌係邊只咧 ？You Only Live Twice， 係 係啦。 即係多過曬其他歌。嗱 ，Goldfinger 都好犀利，因為我覺得 Shirley Bassey 咧係引導咗我一個年紀比較細嘅時候啊，進入去007嘅世界咧，就係因為 Shirley Bassey 把聲嚇。但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 You Only Live Twice。 这个007有一首歌曾经都即是角逐但是就入不到围的。不是即是入到围但是拿不到奖的。 是。 是啦好像叫 The Sky Fall。 The Sky Fall 拎个奖 的。 是吗有拿吗 哦。拎奖的 Sky Fall。 我还以为他拿不到添是啦。 拎到的 Sky Fall 拎了奖的应该。我即是我直接印象是拎了的。是啦 ,OK。但是呢即是你記翻咧，嗱，你 Disney 咧好多歌你都知道啦嚇、啊嗯、，Bruce 可以介紹嗰啲 Disney 拎獎嘅歌。 啊，我一諗起咧呢個阿拉丁嗰首歌咧， 係我點唱嘅，點哼嘅，阿拉丁嘅我都唔記得咗。 哒哒哒哒哒哒 啊！ 哒哒哒哒哒哒 哒，係啦，我唔記得咗啲歌詞啊 ，sorry。咁呢首歌咧，我有啲痛苦嘅回憶嘅，其實 點解咧？ 因為男女合唱啊，因為咧，我個好朋友嗰個細佬結婚咧，就揾我同另外一個女仔合唱，點、知咧，佢揾咗對 jazz band 啊， 係 咁咧，嗰次咧 ，in front of 好多人咧。我係第一次入唔到個 key， 入唔到 key 啊 ！key 係啊，因為佢唔知點整個 seven chord 出嚟啊，係啊，咁所以咧，最後咧，哎呀，咁樣入咗兩次至入到咁啊，咁啊係好尷尬啊！咁首歌梗係好聽啦，咁我唱到成首歌咁樣，即係後屘又痛苦啦，係啦。但係咧講緊迪士尼啦，咁其實咧，我覺得畫面又靚啦，故事含義又好啦，咁同埋啲歌啊靚到不得了啦，同埋咧我好欣賞咧迪士尼嘅戲嘅，因為咧佢哋咧簡單得嚟咧，其實咧有好多幽默。好即系 sense of humor 好 strong 嘅，同埋真系会笑啊！无论咧大人定细路仔， 唔系因为佢咧就佢即系一贯迪士尼咧都系要佢要细佬哥可以睇得到嘅戏， 嗯 吓、啊，即系呢一个系佢哋一贯嘅做法啊！绝大部分佢嘅电影咧都系老少咸宜，即系细佬哥系可以入场睇嘅戏。 呢样嘢咧唔系话咁容易做嘅嗱，其实咧我最近咧就成日睇大陆嘅戏嘅，啊无论佢哋啲电影啦，同埋佢嘅电视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但系咧我觉得好似有时迪士尼嗰种 sense of humor 咧，佢暂时咧都未系好即系跟到嗰、那个水平啊，我觉得 争啲嘅嗱，即系讲心佢啦，我哋唔可以否认一样嘢咧。就是即是这个软实力的哈，荷里活的软实力呢是很犀利的。即是我们刚才一路一讲就啊同年啊 ,Sound of Music 啦咁即是我们同年啦咁在迪士尼的一个电影里面成长啦人造的戏又有卡通片更加不少、,Cinderella, 这些即是我们看很多的嘛 ,Snow White 那些小的时候。咁呢啲全部都影响住我哋一路大嘅。嗱稍微大啲啲啦。大啲啲呢你識得睇007啦睇 James Bond 啦。聽頭仔片。即係其实佢喺你唔同嘅岁数呢佢緊有一样嘢係你可以匹得入去係啱你嘅。你一路係俾佢主导緊你个思维嘅某个程度上面。咁呢个好重要相对讲緊内地嘅电影呢即係我哋係需要假以时日嘅。即係你想佢灵活成为一个即係文化嘅一個軟實力嘅話，即係呢個軟實力咧，唔係淨係針對華人啊，而係可以咧係普世可以能夠認同嘅話咧，唔簡單嘅 嚇。 即係我覺得迪士尼嗰啲去比去比國內嘅話就冇得講嘅喎，國內嗰啲幽默唔係喺嗰度嘅 喎， 即係。人哋嗰啲相声啊，嗰啲咯，即系佢 另外一种文化， 系咯， 另外一种文化， 我哋未必识睇嗰。 同埋有时内地咧好多戏咧，即系佢哋嗰种即系好多人都已经即系欧洲人啊，尤其已经觉得荷里活嘅电影咧系有诟病喺边方面咧，即系有时过分。即係過分喺度，即係悲天憫人啊！過分喺度，即 係有少少幼稚啊！ 咁即係過分要感動你啊！嗰樣嘢啦，咁、但係有時咧，內地嘅電影咧，其實都有呢個問題，煽情得太緊要啊！係啦，會過分煽情咯，會係 啊！ 咁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哋家國情仇又好，即係或者係即係呢個親子啊各方面咧，如果過分煽情嘅話咧，就會過咗火噶啦。有時所以我。 相对来讲，当我成长了之后，我是比较喜欢看欧洲电影的。 嗯、 尤其即系欧洲电影咧，我系中意即系尤其意大利啦、法国啦电影啦，就特别中意。 我最怕睇嗰啲英雄电影咧，即系美国嗰啲、 嗯、 一到 ending 咧，梗系阿超人啊，或者系 Spiderman 啊嗰啲，然后咧即系拯救呢个世界嘅行动完成啦，咁样。 都系一种救世主方程式嚟嘅。 望住个天空啊，嗰时嗰种感觉啊，即系望住嗰啲啲楼啊，边个个飞落嚟啊，咁嗰种有啲好似粤语长片一齐啊，中意最后唱只歌啦，咁样咁样一齐 同欢唱， 即系我觉得好似即系系咪咁简单呢？不过美国人系比较简单啲咯。 唔系佢哋嗰个呢、這个系即系一种好美国式嘅文化嚟嘅， 系 咁你相对嚟讲咧，即系你欧洲咁咧，欧洲就。好少咁嘅情況，尤其即係我諗近年嘅西班牙電影、 嗯、 西班牙電影咧 ，Almodovar 嗰啲嘅電影咧係好 amazing， 即係你諗唔到，即係佢中間嘅 twist 係點樣嘅，即係你唔睇到尾，即係睇到起碼睇到中間咧，你唔會 估到 佢想講乜嘢嘅，即係亦好都係好人性嘅嘢嚟嘅咯嚇，亦嗰種人性咧係好挖苦嘅，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但係好少人係夠膽拎出嚟放上。即係放上台面同你傾過去，同你即係同你講嘅呢個，咁咧所以咧，我近年咧係特別，如果即係西方嘅電影咧，我特別中意睇西班牙嘅電影，咁咧但我即係當然啦，我係中意睇英國嘅歷史嘅電影，即係有即係唔係一定係現代嘅，即係有啲歷史嘅嘅背景啊，咁即係譬如好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啊，或者再即係。再古老啲，即係宮廷嘅，即係伊麗莎白一世啊，即係佢老豆你，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年代啊，即係嗰個成個王朝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英國嘅王朝電影係好好睇， 要聽翻佢啲口音，配翻佢啲衫啊，咁樣。 所以因为英国电影就是因为个口音我喜欢听。 是啊，真的很特别的，我有一种感觉。 是啦、啊、那么你特别好听的、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电影呢有时都会即嫌他们即粗咯，说得都烦。还有即现在近年呢即粗口得太犀利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需要的。即任何即不论男女老幼都是即在电影里面那种满口都是粗口都是真的很犀利。即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冇需要去到咁嘅情况， 卡都可以有粗口出现啦。 而家颁奖礼都有， 离谱。Bruce 咧，你自己有即系有边啲即系嘅音乐，即系边啲歌你系特别去中意咧？ 我 喺电影入边，唔系一定系金像奖。 知道 系 嗱，即系如果好似今次咁样讲，我哋金像奖咧，除咗卡通片，我中意啲科幻啦。有一个好 typical 就 系 Star Wars， 系 第一集咧，嗰个咧有四部曲咧，都系攞呢个 Oscar。咁嗰时我细个，我真系细个嗰时，小学六年班，哥哥带我去海云戏院睇。哇！我睇完之后咧，我知道第二集咧，嗰时嗰个出场，即系我离开戏院嘅时候咧，我就希望啊，我唔知道会唔会好大个咧，当第二集出嚟嘅时候，会唔会等好耐噶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千呼万唤之后咧，就第二集咧，就喺大概若干唔知两三年之后就有得睇啦。哇！开心到我晕咁滞，同埋嗰个音乐咧，到而家咧都系我。一个其中一个好中意嘅电影音乐， 我同你啱相反，我系冇睇嘅 Star Wars。 诶，点解咧？ 有咁多集都未，唔知点解，唔知咩原因令到我冇睇佢啦。但我真系冇睇过噶，我完全冇睇过噶、 可能会 咁、多集， 会唔会你冇即系你比较感性啲咧？而我又比较即系中意啲 science 啊，啲科幻嗰啲咧。 照计唔系嘅，即系我2001。那個即係 Space Odyssey 啊，嗰啲我即係以前都係睇嘅，都好中意睇嘅咁即係。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 Star Wars 我唔明白我點解當時係唔睇嘅，因為我喺外國嘅，當時即係最初嗰啲 Star Wars。咁但係 好多電影我睇過曬，就係冇睇 Star Wars。咁、 哦、 當然我英國嘅睇嘅電影係最多嘅，英國因為我住喺 Notting Hill 咧 ，Notting Hill 咧山上邊咧有間叫 Gate G A T E Gate Cinema， 咁喺山下邊有間 Electric 咧都好出名嘅，即係啲好 arty 嘅電影啦。咁、夜晚黑咧十一點半之後咧，十一點三之後咧，咁咧佢就有兩套戲 double bill， 咁就好平嘅，即係啲舊嘅電影咁。所以我喺嗰幾年入邊咧，我掃曬咧，尤其。即係有啲日本片都有啲嘅，有啲一兩套中文片啦，我見過。但主要勾得所有，即係你諗得出嘅，即係出名嘅電影，譬如瑞典嘅電影啊、德國電影啊、西班牙、意大利啊、法國啊呢啲咧，係全部都出現過曬嘅喺度，即係係好好睇。即 係冇睇 Star Wars， 係就係、是、即係呢啲電影，因為呢啲戲院係唔放 Star Wars 嘅、 哦， 因為佢係啦，佢唔會放 Star Wars。你諗下，我同一套。意大利嘅電影啊 ，Bertolucci 啊，即係呢個呢個末代皇末代皇末代皇帝，即係溥儀，即係嗰套電影個導演咧 ，Bertolucci。咁佢嗰套1900咧，我淨係喺呢一間戲院喺三年入邊，我諗睇咗12次。 哦， 即係唔好計我之後喺香港有重演啊，又成我後嚟我埋影碟啊，更加睇啦。呢即係呢一套1900咧，同埋 Sound of Music 先係飄飄處處聞咧，喺我人生入邊咧。看得最多次數的電影啊，仲有一套，仲有一套咧，就係《亂世佳人》。呢三套咧，我係至低限度啊，睇咗30次以上嘅呢三套電影都 好犀利， 戲迷啊，真 係係我係真係戲迷嘅呢、這個真係冇得傾嘅，係。但係你哋即係你有邊套電影你特別即係個印象係最深刻嘅，睇得最多次啊？ 我最睇得多次是《家有喜事》 好太好了好我哋嚟只歌吓，呢只歌咧肯定大家都会知嘅，你一定知嘅，不如大家知下。My heart will go on。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会考虑利用全民获派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快速测试套装，在短时间内了解本港的感染情况。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现时每日都有很多人感染，认为可以在做全民检测之前先做一轮全民快测，但是快测不可以取代全民核酸检测。他指出，除了担心快速测试的结果不准确，不少基层市民未必愿意申报，亦都有部分市民，尤其是长者，不懂得怎样申报。快速检测包生产商尚达生物科技董事长赵燕涛就说，如果病毒量高，快速检测和核酸检测基本上都非常准确，两者的结果是一致。如果病毒量低，快速检测就未必很准确。不过在公共卫生政策层面，快速检测成本低，效果快，结果快。医管局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听日中午进入第二阶段优化，市民只需要更新程式，不用注册做会员，亦都可以直接预约指定诊所。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更新程式之后，即使市民未去过医管局登记、未用过服务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亦都可以使用预约服务。他表示，累计大约102700名市民预约指定服务、指定诊所服务，当中大约13000人经关外专线预约，超过14000名确诊者经手机程式预约。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两名英国法官宣布辞任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而宣布辞职的同一个钟，英国国会下议院辩论英国法官应不应该参与本港的司法审讯。英国政客之后纷纷表态支持辞职。他认为一连串事件发生的时序显示了刻意安排的政治操作，形容为一套故意针对中国的政治闹剧，是政治凌驾法治的低劣行为。李家超在网志提到，这些行为包括刻意制造压力，破坏25年来被法官参与香港法院的法治承诺，为政治利益发起政治杯葛，又认为是对香港国安法、保障人权和法治的条文施而不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徽屯溪主持阿富汗邻国外长会，王毅表示，各方就阿富汗问题达成8方面共识，包括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另外，敦促阿富汗切实和伊斯兰国、东伊运等各类恐怖组织划清界限，坚决打击以及最终清除。各方又关注阿富汗面临严峻人道主义困难，敦促美国和西方尽快归还阿富汗人民财产，以及支持联合国促进阿富汗和平稳定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70点，跌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2，日元121.4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49，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43.37美元，卖出1943.6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2度，逐步下降至夜晚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长期主义》，作者高德威，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半的新闻之后回来，我们今晚广东广西最后的半个钟，就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奥斯卡金像奖金曲，董达志、黄伟康、黄子群。 好， Susanna在这里，是吗？ 是啊。 好，你对这个音乐，电影音乐，有时我们不一定要讲奥斯卡得奖的，因为有时候有些歌呢，就是它那个影響力都好大嘅，譬如即係嗱，我諗一講咧，就阿 Susanna 一定會認同我嘅。譬如好似 Interlude， 嗱Interlude 套電影本身咧就唔係一套大片嚟嘅嚇，一套細製作英國片。咁然後咧，即係隻歌咧，但係流傳好耐咯。即係好多人都冇睇過呢套電影，或者你已經唔記得呢套電影。 有好多人去睇呢部電影，翻轉頭去睇。 系啦，咁啊，但系只歌咧就影响得好犀利。咁香港人对 Interlude 都好熟，因为许冠杰曾经唱过。咁啊，但我哋咧最初我哋认识佢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原作嘅，即系原本来套即系电影入边嘅歌曲啦。咁曾经有套香港片咧，好多年好多年之后有套香港片咧，都想买呢只歌喺套戏入边作为个主题曲嘅。咁但系咧就嗰个作曲個原作曲嘅人咧就已經過咗身啦，咁所以咧，但係咧，佢個未亡人係唔肯賣，即係唔知點解佢係唔肯賣，再賣呢只歌出嚟嚇，即係佢因為佢擁有呢只歌啦，咁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印證，即係佢兩夫婦即係最好嘅時光咧，即係曾經喺呢套電影出現過就算啦，佢唔想再賣俾其他人再用啦，咁嚇，好可惜。 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嘅 inside story 啦， 係啦係啦，情意結。 不過頭先你講開咧，Susanna 話最中意咧就係《家有喜事》啦。咁我又會覺得其實咧，唔好講話 Oscar 啦，咁又好多成功嘅電影咧都有啲好好嘅主題曲嘅。咁同埋咧，我咧睇咗最多次嘅戲咧係邊一套咧？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咧，就係呢個《倩女幽魂》第一集。 係 嗰年咧，我咧就1989年咧考畢業試啊。咁嗰時咧，我日夜都哇！讀書讀到天昏地暗啊！咁十點鐘咧，由呢個醫學嘅圖書館咧，翻到去我嗰時住喺致富花園嗰時候，喺一個即係一個好嘅家庭裏面咧，即係我租咗一間房咁樣。但係翻到去要瞓曬覺嘅時候咧，咁我自己會拎個盒帶出嚟，就係《倩女幽魂》出嚟自我娛樂一番，睇半個鐘至一個鐘啦，咁樣至瞓覺。所以咧，《倩女幽魂》嗰時咧陪到我考試啊，我終於睇咗三十次都有啊。我同阿 William 都係一樣咧，可以 up 出啲對白噶啦。 我唔係好記得你頭先你講話你即係點解你喺自富嗰邊住咧？要 冇啊？因為我 year one 至 year three 咧，就係我係住喺大學堂，即係宿舍啦。咁我又想跟住咧離開大學堂咧，就自己出嚟租地方啦。咁樣嗰時係一個嘅，即係有個家人咧，佢哋有家人咧，佢哋有間房咧空置咗出嚟，就想即係用一個低廉嘅價錢咧，好似租俾一啲窮學生，好似我依啲咁啦， 近啲啦， 係啦，咁就係自富花園，我嗰度亦都好近，我哋即係喺薄扶林瑪麗醫院嗰度噶嘛，咁我哋翻落容易啲啊嘛，咁所以第四五年咧，我就喺嗰度住嘅，咁但係有時咧讀書讀到好夜咧，佢哋瞓曬覺咧，咁我翻到去冇人同我傾偈咧，我就會睇下《倩女幽魂》， 咁你就《倩女幽魂》啦， 係啦，日日同阿见到阿张国荣同阿黄祖贤啦， 系嗱， 所以 咧 中意嘅 喺即系有亦都有好多咧喺电影入边嘅好多名曲噶，或者系好出名嘅歌，或者即系好出名嘅作家咧，但系咧佢哋咧竟然喺佢即系有生之年咧，佢哋系冇拎过奖嘅， 每次即係不斷咁樣參與，不斷咁參與，不斷咁樣即係參與呢個奧斯卡，但係不斷係佢拎唔到獎嘅。 嗯， 就最後咧，即係喺佢好彩佢過身之前咧，就即係頒一個咧，即係一個榮，即係一個即係終身榮，即係終身嘅榮譽獎俾佢嘅啫。咁呢個咧最出名呢個音樂家咧，就係意大利嘅 Ennio Morricone。嗱 ，Ennio Morricone 咧，即係其實佢最多，即係我哋自細其實我哋唔係最近先識佢嘅。 嗯， 即係當然佢已經過咗身啦，年紀好大啦。佢係1928年出生嘅，即係如果佢仲喺度嘅話，佢已經即係95歲啦嚇。佢就幾年前先過身嘅啫。但我哋好細個已經聽住佢啲歌大嘅，即係 such as 咧係邊個咧？奇連伊少活早期喺意大利拍嘅牛仔片，佢拍牛仔片唔喺美國拍嘅嚇，因為當時佢一個未出名嘅演員嚟嘅，但係佢將呢啲牛仔片就拍到好出色咯。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即係嗰個年代啊。Susanna， 你即係有冇記得咗呢啲即係呢啲戲啊？ 嗯，有。 即係佢呢啲戲係令到奇連伊少活咧係被荷里活留意嘅。佢最初因為佢唔出名咧，咁所以意大利啲牛仔片就請佢去拍咯。 嗯， 吓咁咧就就嗰啲歌咧就系由呢个 Morricone 就由佢作啦。咁咧而当然我哋最中意嘅咧就其实最出名亦都即系好运好戥佢唔抵咧，系拎唔到奖嘅咧就 Cinema Paradiso 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天堂电影院啦。 另外一种嘅感觉出翻嚟啊，一听就 我、一听好犀利，佢啲歌系一听就即刻知道系佢，同埋即刻知道系边度戏，甚至系咩意境啦。咁另外咧，其实我自己最中意咧就 The Mission 啊 ，The Mission 咧系即系讲南美洲当时即系西班牙嗰啲传教士喺南美洲咧、去到啲蛮荒嘅地方咧就传教，咁入边即系佢啲歌系好好听嘅，即系佢。即係佢係即係好多兒童嘅歌聲啦，啲 choir 唱嘅，即係啲歌聲啦，即係好似即係呢個天上人間嘅感覺咯。即係影響係好大好大好大嘅，即係曾經即係聽佢啲歌。1900啦，頭先我哋講1900呢套電影咧，亦都係佢嘅音樂啦。 哦， 好多啊，好多好多佢啲歌嘅嚇。咁所以咧就但係佢竟然咧喺佢即係。曾經參加個比賽，即係唔係比賽啦，即係佢哋競選嘅時候咧，即係選一個最佳電影音樂嘅時候咧，竟然咁多次，即係落選得好緊要，即係佢，即係我諗佢即係曾經即係 nominate 過咧，起碼6次以上，但係都唔得嚇。後來就要頒一個即係終身成就獎俾佢咯，只能夠 係 呢個好可惜嘅嚇。但係佢啲歌咧，全部。影響力是大過曬所有，即係曾經跟他一起去競選，但係咧人哋拎到獎佢拎唔到，但係嗰啲拎到獎啲嗰啲戲咧已經唔記得咗啦，我哋。但係佢嗰啲就即係影響力好大都留翻低嚇。 都成功。 你自己有邊只歌你特別印象深刻咧？阿Susanna，邊套電影嘅歌？ 我嗰啲都幾十年前噶咯，我中意嗰啲即係Godfather 啦 ，Speak Softly Love 咁嗰啲啦， 系， 嗰阵时即系 电影入边就冇只歌嘅，电影就音乐嘅啫，系啊， 系啊，咁啊，譬如Free as a Wind 啦，咁咧即系一讲一谂起嗰只歌咧，我就谂起个跳落个大海嗰只 Papillon 咯，系啊，呢个 Papillon 嘛，系啊，巴比龙啊嘛， 巴比龙系咯，系咯。跳落个大海，即系嗰啲啲音乐配翻嗰啲，譬如The Way We Were 啦，我就谂起喺伦敦嘅Trafalgar Square 嗰度咧，有个即系嗰啲一听个歌咧，你就谂起嗰个 scene 喺你面前出现咁咯，好似 系冇错冇错， 好有代表，即系唔会 mix 咗第二只歌。 哦，对 VV 都系好重要噶，只歌真系喺即系拎电影金像奖嘅电影入边咧，呢只歌系都陪住好多人嘅成长啦，亦都系好多人咧，即系晚上好想听只歌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拣对 VV 嘅，到今时今日都系 系咁咧，舒服嘅歌 嚇、又講翻阿 Dingo 咧，今日同 Dingo 咧，即係通過下信咧，就講，即係我揀歌咧，就講，即係因為我今日寫咗篇稿，其實係有關咧，係最新嘅呢、這個今年啱啱拎金像獎嘅電影啦，最佳電影啦，就係CODA 啊嘛， 咁咧就佢入邊咧，其實即係 CODA 講咧係一即係一個一個即係聾啞人嘅家庭啊。聾啞人嘅家庭咧，即係夫婦都係聾啞啦。咁即係咁即係個女女咧，自細咧就變咗即係冇成人去即係教佢講嘢發音啊，即係佢好遲識講嘢啦。咁亦都因為發音就會古怪啦。咁即係經歷過咧，好細個咧就已經。是被其他同學 bully 佢啦，即係因為佢講嘢， 因為 佢唔識講嘢啦，即係因為其實即係呢個係嗱，我哋細佬哥都會嘅，你見到啲同學仔咧，俾人哋蝦嘅特別，俾其他同學蝦嘅，但係嗰個情況咧，即係相對我自己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嗰種即係嗰啲。即係好多人中意連群結黨咧，去 bully 其他人咧，係好普通嘅事嘅，非常普通嘅。即係嗰啲唔順眼啊，又成即係 借啲耳 就嚟噶啦。即係唔好話，即係你呢啲唔好講到話，即係同你膚色唔同啊，唔同種族唔好講。即係已經呢個呢唔使講啦。即係佢自己係佢哋自己 Anglo Saxon 啲白人咧，都會嘅。你稍微咧係。即係你嘅你體型，你體型唔同，唔係即係正常標準嗰啲咧，又要俾人蝦啦。即係你講嘢嘅口音啊，或者啲某啲嘢咧，佢哋好奇怪嘅。佢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哋嘅文化，就算佢哋打即係美式足球都係噶，一齊去砌低人哋噶嘛。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種文化嚟噶嘛。咁咧，所以咧，即係喺呢個 CODA 呢套戲入邊咧，就係即係佢細個係俾人哋 bully 啦，因為佢講嘢唔清楚啦，咁令到佢咧即係係。即係好驚喺人哋喺人面前唱歌啊講嘢，咁咧就直至到即係收尾，即係屋企人即係鼓勵佢參加呢個學校嘅即係歌唱 班啊， 歌詠團啊咁咧，咁咧佢要即係要去參加咧，咁佢都要考過你，即係你又能夠唱得好唔好歌啊，咁咧所以。在佢呢套電影我哋未睇啦，但係佢個 trailer 即係嗰、那個一個短短嘅即係介紹嘅片入邊咧，就介紹佢即係行上台啦。佢係唱歌，即係佢要唱歌啦，同埋唱歌之餘咧，佢就一路唱唱下咧，佢就用翻 手語 啊，等佢因為父母喺度睇緊佢咧，佢用手語俾個父母知道，同埋甚至呢手語同佢手語係佢最先學嘅語言啦。所以當佢唱呢個歌咧，佢係全程投入嘅時候，佢係用佢嘅手語咧係。即係一齊一路唱，一路係用手語表現出嚟咧。 好感動。 咁佢更加係即係進入去呢、這個呢、這個歌嘅感情入邊咯。咁咧當時佢唱嘅係邊只咧？咁咧如果係聽慣我哋星期四廣東廣西嘅朋友都知道啦。咁咧就是 Johnny Mitchell 嘅。系啦 ，Both Sides Now。咁咧，今日阿 Dingo 就话，咁可惜呢只唔系原作，但唔紧要，佢二次创作都好好用嘅，因为 Johnny Mitchell 呢只歌咧 ，Both Sides Now 咧，其实唔止一次喺电影度，另外一次咧系好感动人嘅，系即系佢唔系原创，佢唔系原即系、就是、为咗呢套电影而作出嚟嘅歌，但系佢系用得佢好巧妙咯。Love Actually 咧 ，Love Actually 即系好出名嘅电影啦，十几年前即系、就是、英国嘅。Hugh Grant 啊，佢哋做嘅就 Emma Thompson 啊，影后佢哋做嘅电影啦。咁咧，成套都系笑片嚟噶，非常好笑嘅笑片。但系即系有一段咧，系令人哋落泪嘅场面咧，就系讲 Emma Thompson 嘅丈夫，即系佢有小三啦，出轨啦咁啦。咁俾佢偶然发现咧，咁就最初咧，佢系即系睇佢老公买嘅咩礼物，以为圣诞节送俾嘅礼物系一串。Tiffany's 嘅珠鏈啦，咁咧就點咧？佢真係到真係佢老公俾佢嘅時候咧，原來嗰個珠鏈唔係俾佢嘅，係俾佢俾個秘書嘅，而送俾佢嘅咧就係 Johnny Mitchell 2000年嗰個 version， 嗰隻 CD， 用爵士樂去伴奏嘅歌，有啲佢曾經嘅自己作嘅舊歌，包括 Both Sides Now， 亦都有一啲咧。是其他前人唱過的金曲咧，咁佢好唱人嘅歌，因為佢唔唱人哋嘅歌嘅，就嗰一年佢唱啫，2000年嗰只即係嗰只碟，咁咧就係嗰一個 version 嘅 Both Sides Now 咧，咁就播咗出嚟，咁咧就係、是、其實即係道盡其實人生好多無奈啦，咁咧即係佢係喺套戲入邊咧，咁當然佢要落淚啦，咁咧嗰啲觀眾亦都喺一套咁嘅笑片，突然之間有個 moment 咧就落淚，咁咧所以呢只歌咧雖然唔係原創，但係對嗰電影咧。就好重要啦，即系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啦，吓咁咯。 Very nice， 系咁咧，系有咩想 补充咧？就 CODA 咧，其实即系 Child of Deaf Adult， 系 啦，即系话即系呢个聋哑人士嘅 聋哑人士嘅 仔女 嘅仔女。 係啦係啦 ，OK， 多謝你話俾我聽，我因為冇特別去 coda 嘅，就去 coda， 冇去特別留意 coda 呢個字點解嘅。好，小生嚟仲有咩補充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哋 啊，我哋聽歌嘛。 OK， 好好 OK， 咁咧就聽晚星期五晚咧，由黃仲遠、周志恩、施建章咧同大家分享我年代的邵國華回憶，因為邵國華啱啱過啊離世，係啦。咁咧十二點鐘之後有機歌有好歌，大家唔好離開香港電台第一台。OK， 最後呢一歌就頭先我講嘅 Joni Mitchell 嘅 Both Sides Now， 雖然咧唔係 Coda 嗰個 version， 因為未有唱片出嚟啦，咁我哋唔可以用啦。咁咧就用翻咧，我係我自己最中意嘅 Joni Mitchell 2000年嘅 version 嘅，即係嗰個版本嘅 Both Sides Now。好，拜拜，下星期見。 Bye bye。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R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 and feather canyons everywher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 but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 They rain and they snow on everyone.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I'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it's cloud illusions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s. Moons and Junes and Ferris wheels, the dizzy dancing way that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through.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And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 And if you can, don't let them know. Don't give yourself away. I'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 from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 love's illusions that I recall.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Say I love you right out loud. Dreams and schemes and circus crowds,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Oh, but now, old friends, they're acting strange, and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they tell me that I've changed.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